锵锵三人行，今天的局面是梁文道和安帅东，安东， 安帅东， 安帅东，安东，我怎么老觉着你这名字像朝鲜名字？ 不像朝鲜人，像欧洲人。 嘿，要把自己往欧洲说。 对对， 安东嘛，对啊，这很多西班牙人、法国人，你的干你的西班牙名就是安东吧？ 安东尼奥， 安东尼奥。 哦，法国人有些人直接就叫安东， 直接叫安东的。对， 对， 这其实很欧洲的。 你们第一场之后，安塞东是谁呀？ 啊， 安塞东是谁？ 谁是安塞东啊？ 安塞旭。 安塞旭。安塞旭。我就得把你往这欧洲啊，反正是欧洲狂展了我们安塞旭， 这 个 朝鲜踢完第一场，你说我像朝鲜人，我挺高兴的。昨儿那场完了，千万别再说像朝鲜。 我跟你讲，文道 投名弃暗了。 这个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个凤凰卫视的军情观察室节目开始密切关注朝鲜的军事动向。 啊？为什么？啊，这会有搞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吗？ 我跟你讲啊，朝鲜赛前微博上就有人讲说，朝鲜队的宗旨是什么？赢了去见金正日，输了去见金日成。 不过我听说啊，就后来昨天 当然朝鲜人家辟谣了， 对，说辟谣了， 反对你们全世界人民无耻的造谣我们朝鲜。 但是问题是啊，我发现最近所有关于朝鲜的这些消息流传的特别古怪，对不对？比如说什么金正日用手机。 隐形手机 还是隐形的？ 隐形的是吧？说这 昨天 遥控嘛， 然后昨天下雨，导致隐形手机信号不好被。 哦，这不是主体思想的失败，是这个下雨导致的。 依据 ESPN 体育台报道，韩国队有一名教练表示，在赛前，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将军对战术进行了指导。 这还真的， 不是关于朝鲜的新闻。 对，我永远说这个，你永远不知道，因为这个国家太封闭了，真的来讲是太封闭了。用个很客观的术语，这就叫封闭。它这么封闭的时候，你特别容易对它造谣。这就等于我们学新闻的话，就都知道，做新闻都知道，在中国我们也老说嘛，为什么要透明，要为什么要开放？因为你越是封闭啊，很多决策过程越封闭，老百姓越造谣，越造谣呢，而且谣言是特别受欢迎的，对不对？ 而且啊，昨天呢，我去看呢，好像。我看进第一个球啊，后来又进第二个球，进第三个球的时候我就惊着了，我是什么情况？没想到啊，还能进七个，我的天哪！ 朝鲜基本上从第二球以后就算崩溃了，基本上就 崩溃比较快。 他们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这个南非大陆又犯下了滔天这个血债，什么？ 这朝鲜昨天输球吧，感觉有一什么问题呢？你看完以后就心里不知道该怎么，有一种什么滋味？我觉得朝鲜输球，一个是他们轻敌，对吧？把自己举得太高了，但是为什么他们能把自己想得这么好呢？我觉得和很多舆论有关系。你老百姓到底想让朝鲜怎么着？人第一场踢得好，马上给他奉为神一样，对吧？说哎呦，朝鲜原来这么强的实力，结果昨儿一下输了1-0，你把人家这心态抬上去了，对，一下就给人踹了地。 我也觉得这个很过分。 可靠消息，跟电视直播有关。所以说，咱们中国当年搞乒乓外交啊，你知道昨天晚上的比赛无意中在朝鲜实现了一项解禁，因为第一场打巴西，打了。2-1，那个时候朝鲜是不能看世界杯， 没有播。他其实以前一直有播，他以前是跟南韩和就跟韩国合作，就转韩国的讯号，但这回没有了。那么这回呢，上回对巴西那场呢，他就不转播了。那不转播呢，但是他报新闻， 听说新闻报的是打巴西1-0 也行。没，也没那么过分，这也是谣传。他是这样，他是新闻里面报呢，电台广播的时候呢，就没有提到巴西是谁进球。但是刻意渲染他们进巴西那一球，那电视播出的画面就只有他们进巴西那一球。 所以啊，我就想这个朝鲜人民呢、昨天晚上什么心情？因为是第一次就是开进了嘛，这一次因为上场没播，看着这场应该也踢得精彩，这才决定从昨天晚上7:20朝鲜转播，万人空巷。哎呦，我想这个朝鲜老百姓啊，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队。被这样的屠杀，这只有中国人民才有这个承受力啊！ 这有道理， 是吗？我天塌下来都不怕了，对于这方面， 你说朝鲜人民的心。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很好笑，但这也可能是假消息。是昨晚传出一个消息啊，就是说这个朝鲜它有一个负责专门管理，就等于像我们广电总局一样的一个机构，叫什么广播委员会，那个主席啊，赛完10分钟之后就辞职，为这次直播事件的灾难负责任。 他们说呀，这个主教练说是也是受了电视直播的影响，就是说是说朝鲜就是根据这个判断，说亚洲十强赛就是世界杯入是不是亚洲十强赛，对吧？那个时候就是朝鲜先打了什么沙特，还有另一个什么队，打得不错，第三场对伊朗， 就决定开始转播。 嗯， 转播呢，你看他就打对攻， 嗯， 打攻，结果最后啊，很勉强跟伊朗打的好像是零，打平了， 嗯， 打平了。这次也是这样，琢磨不错。然后呢，主教练一感觉，好家伙，给全国人民现眼的机会到了，跟葡萄牙打对攻， 心态变了。 打对攻跑到最后，我觉得真是跑弹了。 这其实还不只是主教练的问题，而且包括这个人民的努力啊，郑大 师，郑大师， 郑大师之前说是要赢葡萄牙的， 对对对， 没错， 他说是要赢葡萄牙， 而且都准备好了， 准备心态就这样。 继续山嘛，准备打赢了葡萄牙就展开祖国统 一嘛， 旗号嘛，好家伙！ 郑大师按着那个之前传的新闻说呢，说郑大师他妈呀，在看完了这第一场比赛以后，留了一个手书，写了几个字儿，他妈期待呢，说这届世界杯决赛韩国对朝鲜。 我看那李承鹏那个坏小子写那个博客说和朝鲜那时候。守门员一看进了第一个球， 然后再我看 完了要去挖煤了，进了第二个球肯定要去挖煤了，进了第三个球，哎呦，我们全家都要去挖煤了。这他妈的 到第四和第五时候，他就想了，说估计连回都回不去了。 那咱们就来看看中国网友这点良心啊，怎么样？这个。中国网友 坏了， 就是。再看下一张。 这位矿工 是实际上中国网友说的是啊，到中国挖煤才有刺激性，所以我告诉你啊，这个足球我认为党和政府应该重视它。 嗯， 你知道这还贝利不是说过那句话吗？ 嗯， 说在巴西只要赢了世界杯，政客怎么胡来都行，就是你又没见到世界杯期间大家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人间疾苦啊？河南平顶山一煤矿啊， 对， 这两天矿难， 嗯， 至少死了47个人吧。 对， 那家伙国家安全总局那局长也都没法看球了，全去了，什么什么什么，胡文都很重视，说是。但是你看世界杯的大气氛下，这个事儿啊，就不像什么原来山西的那个成为一个特别主体的。 对，你知道南美啊，曾经发生过足球战争，就两个国家因为足球上的争议打仗。那还有一场战争，忘了是哪两个国家本来正要打，但是呢双方决定某一天我们停仗，为什么？因为那天呢贝利要打一场球赛。 哎呦，所以你就看出来啊，这玩意儿， 嗯， 这真是一种麻醉人民的鸦片， 是 的，这应该多搞狂欢。他们有人说中国人现在生活很紧张，有钱不管穷的富的活的都不快乐嘛。 嗯， 那么有人他们就封一城那么去那个南美，就在巴西看了一回，就发现呢这个这种草根的人民群众的狂欢呐，真的能帮你社会疏解很多东西。你知道巴西就是一旦球赛的时候，好家伙，从四里八乡敲锣打鼓，这光其实那球迷啊，估计都没看球怎么踢，再就是完全是个人民的就欢乐。 前一段去巴西嘛，去采访他们那有一个这个大的这个港口工程， 嗯， 说这港口工程呢时间紧任务重，然后一年365天不能停工的，说唯独人家领导跟我说了，就在世界杯期间全部停工。 哎呦， 对， 而且这个朝鲜我就觉得最近郝海东那天咱们刚说的哪壶不开提哪壶，今天郝海东出来说，你看我说对吧，你这朝鲜这是实力的问题，不是大家现在在聊说精神到底能走多远。但是啊，我倒觉得他们现在聊这个事儿啊有点认真了， 嗯， 他们不了解啊聊天的这个真意。你知道作家刘震云呢，啊，不是曾经说过， 嗯， 他是中国人呢，啊，最大的特点呢，啊，就是聊这件事儿呢他能跟你聊到另一件事儿， 没错。 所以我说锵锵三人行我们很中国，有名的是跑题跑不停， 没错。 所以其实这些专家啊你也有点不明细，球迷难道真的是傻子吗？难道我们那么歌颂朝鲜或者踩过朝鲜， 就真以为朝鲜最后能趁赢巴西？ 对啊，我们真的认为朝鲜很像，不是，中国人都是借机发挥，你发现没有？ 郝海东是什么呢？看不惯咱们中国球迷啊，借着朝鲜踩过中国队，因为他当初是中国队一员嘛。 对， 他就觉得你啊，朝鲜踢一个1-2输巴西，你们就把他奉为神了，说我们也不容易，其实跟我们一样，都是输球嘛。 人家说了嘛，这个朝鲜队上半场踢得像韩国队，到下半场不行了，就像中国队了嘛。但是你 这叫意志的胜利，对不对？本来呢其实很多国家特别相信意志的胜利，记不记得当年希特勒就信这一套， 嗯， 所以那时候希特勒那时候的柏林奥运会他就要展现这个，然后找兰尼来拍嘛， 嗯， 穆索里尼的时候呢主政的时候呢，嗯，意大利主办过世界杯， 哦， 也是搞意志的胜利这一套，就是要展现我们这个国家，人家都丑化我们妖魔化我们，告诉别人我们的体制多牛。 哎， 那本来呢大家也期待朝鲜来这么一场意志的胜利，看看主体思想能走多远，但结果没想到这个，这叫什么呢？这个应该怎么来形容呢？这个叫也不能叫，最后应该就是意志的崩溃。 因为而且他崩溃特别快，就像安东刚才讲的，因为一般球队啊，你如果输三球以上，你基本上你觉得，因为我昨天不是跟你说吗，足球赛这个赛事跟别的球赛不一样，足球赛是一种特别要有一个很长的很韧的有韧性的意志力来撑着你打的， 嗯， 你一旦输了两球三球之后，你觉得这场拼回无望啊，你就会开始垮。但是我觉得朝鲜昨天是垮得特别快， 嗯， 这是让我非常震惊的。 哎呦，我就觉得这个朝鲜呢，第一场比赛对巴西，我觉得像一块铁， 嗯， 而且你看，除了郑大世之外哈，你看不到什么个人，他就这种哗就要跑， 对。 但是呢，他们说呀，这个主教练一看全国要直播，给朝鲜民露脸嘛，跟他打对攻，打对攻啊，到最后。什么六七十分钟之后，实际上跑都跑不动了。你知道他们那个跑的，你就看几个人就站在那儿嘛，哎呦，给人打的。 他主要是还有一个东西啊，就我觉得朝鲜真的是太封闭了，他变得整个国家队包括教练战术啊都跟不上国际潮流。他昨天打个五四幺，五四幺你打后防啊，本来打防守还好。他怎么会用五四幺去打进攻呢？ 对， 这是很古怪的一个做法，你知道吗？ 所以啊，这个朝鲜呢、啊，还是不管还是怎么着，我觉得中国人民意淫朝鲜，对吗？哎，就心中有一份这个感情。所以说，对昨天这场比赛，我也要为大家点一首歌，寄托我们的对朝鲜队的感情啊，朋友，再见。 啊，游击队啊，快带我走吧！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游击队啊，快带我走吧！我实在不能再忍受。每当人们从这里走过，都说啊，多么美丽的花。每当人们。 这个网上不是有人说了吗？你看这董路这微博说，朝鲜队的信条是等死不如作死，日本队的信条是好死不如赖活，韩国队的信条是死你打，中国队的信条早死早脱生，都对，都是意淫朝鲜，我说。所以啊，我要请出一位这个人士，一位教授上过我们节目啊，他是孔子的闹不清多少代孙了，这个孔庆东 啊，孔老师， 孔老师， 人称这个中国头号朝粉， 是吧？ 对， 哎，而且孔老师最近有名言了，昨天啊，看朝鲜请只谈足球，谈政治就说明你黔驴技穷。现在咱们连线北京的孔教授，孔教授听见了吗？ 哎，听见了。 哎，孔教授，你承认不承认你是朝粉啊？ 这都是这个一些无聊的人士啊，自己意淫朝鲜，找不着一个稍微大点的攻击目标， 啊，那对于现在，那对于现在一片调侃朝鲜， 我加上了一个这个不实之词吧。 啊，那到底对朝鲜这比赛您怎么看呢？ 这比赛这肯定是这个朝鲜是输的，但是他输的这么惨，是可能世界上所有人都没想到吧。朝鲜，我昨天博客已经写了，这朝鲜跟葡萄牙也好，跟巴西也好，它实际的差距应该是这个3-0或者4-0的差距，但是要经过自己努一努力，这个战略战术贯彻的好呢，不至于差的这么大，也许自己也能趁机会进一俩球，这倒是可能的。所以我昨天就批评了这个朝鲜的这个战略失误、战术失误。 但是那我还想请你批评一下现在这个国内网上对朝鲜的所有的调侃现象，你怎么看？ 啊，这30年了，中国人民都是变成一种趋炎附势的这么一个民族，是吧？人家朝鲜这个巴西的时候进一个球，其实那也挺正常，或者说是过早暴露自己的实力，结果这网上给朝鲜吹的就是神话了，以致引起中国队这个国家队员还有这个官员的一片不满。那你昨天朝鲜又大败，你又怎么说呢？你朝鲜这个表现的好，你就是说学习朝鲜队；那朝鲜表现不好，你是不是要该学葡萄牙了？ 是， 所以我就说中国队学谁谁倒霉。中国队要学葡萄牙，感觉葡萄牙下一步也走不好了。就是我们现在关于这个朝鲜的事情啊，关于朝鲜的信息，多数都来自于朝鲜的敌人，都是根据韩通社报道，然后根据这样的报道自己再来添油加醋，这样就失去了一个做人的起码的良心，是吧？你很多人。 对朝鲜毫不了解，就是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这个态度， 可是 毫不去分析这个。 对，我完全同意。现在大部分 可以谈政治，谈政治你的信息来源要正确。 嗯， 信息来源不正确的情况下，你看到什么说什么，你看见足球就说足球好了。 嗯、好 好， 看出孔老师是孔子多少代孙了，真是正义的。好，谢谢孔教授，谢谢。 可是问题就在于，朝鲜没错，关于他的消息绝大多数都是假的。 嗯， 这样子做很不正派。但问题朝鲜没消息给大家，你知道吗？主要是我想说一个东西，就最近有本书很火嘛，叫《足球经济学》，里面两个经济学家呢做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其实我觉得相当可信。他就说到，你比较一下世界上各个地区啊，哪些地区或者哪些国家足球会打得好，都跟它开放程度有关，尤其足球市场上。因为英格兰过去其实有时候是没那么好，比现在还糟的。那他现在最近几年已经叫略有进步，就是因为他开始开放。那欧洲几个国家，你比如说从西班牙到意大利，这么大片欧陆啊，他一直长期来维持很高的水准，就是他球员交流多，战术思想流步的快。 嗯， 那你相比之下，朝鲜实在是打得太封闭了。 哎，你聊这个政治，我还真的联想到，朝鲜，咱们都是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啊，你觉不觉得朝鲜昨天这个崩溃啊，让我想起东欧巨变。他们走这个范儿，你看咱中国这改革吧，就是什么什么混着来啊，这个阴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对吧？咱们这么弄，你发现没有？前苏联、东欧都是这种啊，就像朝鲜一开始一样，攻攻攻攻。但是你发现没有，这种铁板一块啊，只要一旦 说垮就垮， 崩溃， 对， 哎呀，嘁哩哗嚓就兵败如山倒啊，而且就促成了外科手术似的这种改变。 对， 当然咱别老你沈东， 不是，我就说呀，朝鲜昨儿确实踢得不聪明哈，他就应该学习什么呢？下一场那个瑞士那种踢法，对吧？昨儿瑞士那场踢法有一个，我觉得虽然1-0进球不怎么这个过瘾，但是呢，有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先是让瑞士成就了一个历史记录，就是打破了意大利之前500多分钟的这个不失球记录，成了这个名副其实的龟派掌门人，是吧？ 哎， 这龟缩在自己的禁区里边，结果呢，刚成为龟派掌门人，被人灌。 忍者神龟， 那没办法，那龟掉了一块甲壳嘛，对吧？对，少了一个人，这也没办法。 其实昨天这场比赛就智利对瑞士啊，大家好像没那么关注， 但是好看， 我看呢， 我觉得挺好看， 这种势均力敌的这个硬汉，瑞士这个防守，而且11个人打10个人， 对， 然后你就看差点打起来，智利那个就非得进一个不可，最后你知道进的这个球啊，恶狠狠的啊，我觉得那脑袋，他得使多大的狠劲儿啊！他必须打在草坪上，弹到球的球门上角，好像那哥们儿砰一下，那就去，我就你看场边那个瑞士教练，你发现没有？瑞士教练都跳起钢管舞来了，抓这个球。一看进了，我扑嚓一下就抓了，我天哪！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咱也聊聊葡萄牙吧。这安东人在葡萄牙生活40多年的， 西班牙 什么 都是牙， 多年呢？ 都是牙。我觉得差不多。你昨天这个 C 罗开头不是有人讲吗？说看不出他怎么就成性幻想对象了，两边一边一块高粱红。但是昨天这 C 罗是打破16个月， 对，2年 没有进球，入球。哎呦，我就看到，我当时你知道，我第一想起一句话，太适合他昨天这个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对， 最后你就知道这运气来的时候啊，运气都能砸背上了。运气来的时候打 那球是有点运的，那球不是故意的， 等于是天上掉馅饼嘛。 那球是有点运， 自己进， 他这边还找球呢，你知道那球下来的时候 从脖子后边飞过来。 对，球呢在这儿。 哎呦，他这种自我解嘲的那个笑啊，哎，我觉得挺迷人。 对， 哎， 不过 C 罗确实，我觉得最近状态不太好。9600万的年薪啊，这是可是世界最高年薪， 对得起朝鲜人民吗？ 真是，我觉得他在和这个朝鲜队的比赛当中也没体现出什么优势。 没错， 是。哎，咱们先看看这个球迷的这个现象。哎，有一些风景，咱们导演出一下啊。哎，这个我要给你念诗了啊！这是西班牙门将那个 卡西利亚斯 和他的记者女友。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而是明明无法抵挡这股气息，却还得故意装作毫不在意。哎，你再看下边。哎呦，你瞧现在这女的更主动吧？托雷斯 Mary 就直接上这个 了，对， 啊， 就在娶我吧。 这个女球迷，你再看下边。 哈维，这多直接啊！ 我是单身， 我是 single， 来吧。 对， 再看下边，这是本次世界杯评出的最漂亮女球迷。 哦， 好家伙，真是荷尔蒙啊！再看下边。你瞧，哎，这个文道尤其要翻译。 这个是小C 罗说，这个我的控球技术也不错。 女的告诉你， 我的控球也不错， 全把握在这个把握在指掌之间。 应该比 C 罗控球的好。 还好。 哎，安东尼，你说说这葡萄牙、西班牙，给我们讲点他民族风情啊。 民族风情散漫， 能看出来吗？ 我觉得葡萄牙可能还稍微有一点刚猛的这个带一点这个男子汉的那种血性。西班牙是典型的散漫，就打球能看出来嘛，短传渗透，永远就没有那种着急的时候，永远要把所有的人晃到身边，然后对着空门一脚，他们才甘心。没有这机会，人都不带射门的。 我跟你讲，西班牙打那个球啊，像巴萨那种球啊，好看的时候很好看，不好看的时候啊，可笑的是什么？你们看过周星驰那种电影？一些武林高手在他们前哗耍一大堆，耍了十多分钟之后，周星驰看半天，一个拳过去把那人干倒了，就差不多这样。 西班牙，怪不得昨天西班牙进洪都拉斯，我就睡眼迷离当中进了一个球，我就没有。 你还看睡了？ 后来没有知觉， 真的， 他不如葡萄牙看那痛快啊！ 你这是。是伪球迷，这是葡萄牙那球哪好看的？这7-0练习赛要射球练习，这有什么好看？ 我们比 西班牙那个还好，但我觉得西班牙啊真的是有点不走运了。 对， 我觉得你想想看那个比利啊，这样点球他都不进，我才觉得这 相比之下，我觉得更期待西班牙对这个智利这场，两边都打对攻。 对。